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78集。另一边，熬了大半宿的端阳帝姬也终于撑不住，闭上眼睛坠入光怪陆离的梦境。他的手还放在柳拂衣身上，维持着一个抱着玩偶的姿势。他全然没有看到，在他身边，漆黑人影凝聚成形，狞笑着经过了熟睡的木瑶，走到了林妙妙面前。妙妙感到眼前一暗，再一抬头，就跟那黑漆漆的人影大眼瞪小眼。林妙妙一脸懵逼，那人既不攻击他，也不与他交谈。只是呆呆地站了片刻，随后转身一步步走进了密林里。系统提示：任务一，四分之二进度任务开始，请宿主做好准备。陶营的怨灵形如一团黑色的火，勉强凝成个长着四肢的人形。这玩意儿没有眼睛，但如果盯着眼睛对应位置看，依然能感受到他怨毒的凝视。现在他静静地望着妙妙，不声不响转身走入林中。落叶发出擦擦的轻响，他走得很慢，一步三回头，这意思格外明显，摆明了是要引他过去。他傻了才会跟着走。他想到的，原身自然也想到了。书里的这个夜晚，灵鱼清醒地直面了陶营的陷阱，他心知自己离了主角团就不能自保，一路谨慎小心，到了此刻自然不会犯傻中计。但灵鱼作为本文的捅刀小能手，怎么可能放过兴风作浪的好机会呢？他转念一想，计上心头，悄悄弄醒了木瑶，哭哭啼啼地指了黑影的去处。木瑶心思单纯，一心想要捉住怨灵，听闻此言自然急追而去。这一追可就坏了，女主角一脚踩进反派的陷阱，遇到了天大的劫数。等柳拂衣醒来，找不着了木瑶，灵鱼和帝姬结成了情敌联盟，装傻充愣，硬是不肯说木瑶的去向，活生生耽误了救援的黄金时间。等到柳拂衣和木生千难万险地找到人，联手将木瑶救下，他差一点就吃了大亏，身心创伤不可估量。秋后算账，柳拂衣为人宽容善良，遇事不会往坏里想。可木生是谁？对于始作俑者和他们的小心思一清二楚，这个仇他死死记住了。往后成了婚，一笔一笔都还在他身上。林淼淼生生打了个哆嗦，这就是任务一的四分之二进度的任务。他还没过几天安生日子，怎么这么快又到了使坏作死的节奏了呢？他暗自低头，月光照在他玉洁的脸上，给眉毛镀了一层银。 喂，系统，木生的好感度多少了？ 系统提示：角色木生平均好感度 56%， 提示完毕。 平均？林妙妙愕然，作为数学系学生，对题干的字眼敏感得不得了。好感度这玩意儿又不是什么气温降水工资收益，怎么偏偏这次成了平均值呢？ 系统提示：角色木生好感度正处于剧烈波动状态，系统提供今日平均值，便于挑战者参考。 林妙妙不能理解， 那给我一个最高值。 系统提示：94%。 那最最低值呢？ 系统提示：零。 他的心又猛跳了一下，有种坐过山车的眩晕感，满眼都是小星星。 怎么回事啊？忽而爱我入骨，忽而恨我欲死，黑莲花这是发疯了吗？ 他扭头一望，帝姬搂着柳拂衣， 垂着脑袋打盹儿，旁边不远处躺着睡容平静的木瑶。这个夜晚安静的只能听见火堆发出的噼啪声。他四处寻觅，没看见木生的身影。目光再转，看到了地上一串不太明显的脚印，通往密林深处。大半夜的，他离群所居，一个人跑那儿干什么呀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正事要紧。他站起身来，慢慢靠近了木瑶，在他面前蹲了下来。少女的睡姿非常端庄，无论是躺在皇宫里的豪华大床，还是睡在这硬邦邦布满树叶的地上，她都保持着直挺挺的姿态，两手交叠着放在腹部，似睡美人每次出场时那样优雅。林妙妙自惭形秽。月光是天然滤镜，木瑶的睫毛很长，面容白皙，嘴唇的弧度也那么性感。林妙妙欣赏着她唯美的睡颜，心里暗暗想，真不愧是女主设定啊。这时睡美人猛地睁开眼睛，发亮的一双黑眸直直望着她，眼角那颗泪痣冷冷清清。林妙妙猝不及防，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寒鸦飞起，一旁的端阳帝姬也猛地惊醒，一脸呆滞地望着他们。木瑶看清眼前的人，眸中浓重的戒备这才放松下来。他叹口气坐了起来，客气道， 林小姐。 端阳帝姬搂紧了怀里的大型人偶柳拂衣，一脸警惕地暗中观察。妙妙笑得一脸尴尬， 木姐姐，你叫我妙妙就可以了。 木瑶看他一眼，从前林妙妙不分时段缠着柳拂衣，即使他劝告自己这是少女无邪，也实在无法同他亲近。现在来了个更加霸道更加骄纵的端阳帝姬，眼前这位柔弱的官家小姐似乎一下子变得亲切了许多。于是他应声开口， 妙妙，出什么事了？ 妙妙面对他质询的眼神，心里明白系统有心拉快进度，专治他这样瞻前顾后的拖延症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林妙妙深吸一口气，带着刚刚被木瑶吓白了的脸，口齿清晰地指向了林中。 刚才我看见那个黑影从那边过去了。 木瑶神情一凛， 此上服役的那个黑影， 昨日他们刚从旧寺出来，形容狼狈精疲力竭，才会给那邪物可乘之机，以至于伤了柳拂衣。他木瑶虽然是个女孩，可是毕竟是木家家主，名声在外的捉妖人，有自己的傲气和脾性，伤他所爱，定然要讨一个公道。见妙妙点头，他不再多问，毫不犹豫地立即站起身， 我去会他一会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